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说的这位新闻人物，我觉得聊一次就少一次了 啊， 就是吧，他反正执政也没多长时间了，执政7年了，马英九一转眼。 你也这样可以说奥巴马吗？ 奥巴马咱聊的少，马英九觉得咱们的感情还有点深，是吧？ 对，挺深厚的，尤其是咱们还有人跟他握过手， 对， 是不是？ 哎，你亲眼见过他吧？ 我见过他在台上，这个当时是台中候选人胡志强，台中市长的候选人胡志强，他的造势大会，马英九出席了。我就感觉他跟这个蔡英文比起来，为什么马英九的气势永远都差了那么一大截？但是他说话确实，让人会觉得就是。没有办法鼓舞到人心，但是你又会觉得他永远都很有礼貌，温文尔雅，就像这次茶叙会一样。 对，哎，茶叙会这个一下子就说到重点了。昨天呢，他是有一个执政7周年的跟记者的这么一个聊天会。那5月20号，也就是明天，就是他执政7周年的这个正日。茶叙会呢，我以前也在香港参加过龙应台的一个茶叙会，这好像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们的一个习惯。而且呢，据说这个请记者去嘛，当时现场还会给你准备什么茶点啊之类的，就现场气氛布置挺温馨，就跟记者很友好。昨天据说连过去他会先致个词什么的都免了，然后就坐那儿直接就开始提问，也没有设限，你看什么记者都有，是吧？还有跟台湾有这个所谓的外交关系的这些对黑哥们儿也在那儿现场提问，问题什么都有，谈到两岸，谈到这个现在他民调的这些东西，谈到了为什么朱立伦、王金平都不来选。那但是今天我看到最新的这个民调似乎他都不高，当然呢跟他的这个过去2年的信任度上面有一些的稍稍的这个上升。你看到这个民调当然也很多的方面，像什么贫富差距啊、交通运输啊、廉政建设、和两岸啊，就每一家的民调都略微的不同，但总体来说他现在的满意率他也就10几%，是吧？10%几。 对，16%，我看了 TVBS， 还是比去年之前的这个顶新事件之后上涨了2%。包括满意度也上升了，现在是31%，也是上涨了2%。 他这个两岸关系发现比较吊诡，他最满意的地方也是两岸关系，最不满意的地方也是两岸关系。那 怎么可能在民调里呈现这种相反的这种结果呢？ 对，我就觉得好奇怪，这个是昨天看到有一家媒体做的，所以就是哎，反正他最后也就没多少天了。我老是觉得是不是现在还不到对这个人物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你们看了昨天那个茶叙什么感觉？ 我感觉他挺自然的呀，然后坦然面对一切，就感觉就是那种风烛残年的老者，到这个时候什么都可以， 这是要入土了吗？ 什么都可以敞开说，所以就已经不是小年轻人，比如说别人提的问题挺有针对性的，你就要这个非常意气用事的回答。 他已经受虐受惯了，就备受摧残。反正现在你来者不拒，问什么我都可以答，显得比较坦然了。反正 他也不是那种非常慷慨激昂的人吧，他也很少。刚才那个春雨也说，他在站台的时候也都是很站台，本来应该是慷慨激昂，他都很温文尔雅，更何况是面对一个自己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茶叙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包括几个问题，问的几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或者说我觉得他答的还蛮不错的问题，是关于这个香港南华早报问他台湾经济问题，还有跟两岸合作的问题。我觉得他还是拿出了一些数据啊，然后给出回答还是有文有路的。就不像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就是比较空泛啊，比较空洞啊，只能就是包括什么我睡得好睡不好啊什么的，这种话都出来了。 但是睡不好睡不好最容易被拿来做标题。圆圆讲的这个，对，圆圆讲的这个就显得他是有思考、有沉淀的， 对，有 准备 的。他拿出了具体的数字嘛。 那既然是吧，咱也做媒体的，首先要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可以拿来吐吐槽、当做口水话聊一聊的，听一下他怎么说这个睡觉的问题。 我当总统不会午夜梦回再自怨自艾，不会，我晚上都睡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对国家对人民很有益的事情。这个民调的起伏啊，我今天早上看某报又谈到说到什么2.9%还是3%了，高高低低应该要注意，但是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为台湾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一时的好恶，我们希望能够为台湾打下千秋万世的基础。前一个礼拜啊，我们看到这个长照服务法通过了，我们也看到工时40小时劳基法的修正通过了啊，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我的命令出了总统府啊。那实际上我们该做的事都在做，我们也在推这个房地两税合一啊，这些都在做，不见得每一个都那么顺利，但是绝对没有跛脚或者看守的问题，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到最后一天。 做到最后一天， 你还是 那个调儿，我怎么听着出来有点破罐子破摔， 稍微有点叫，不是稍微有点叫板。稍微有一点叫板，因为他人家说他是这个掰脚丫，或者是他是看守总统，看守已经是看摊的了，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实际效用了。但是他还在强调，我还是有 做实事的，该做什么 做什么。对，我觉得他讲到民调这一点，就是他也像我们一样关心民调是起是伏。他这个回答已经很圆熟了，就是你要关心民调，意思说老百姓的话我还是听的，还是看到的，但是也不能太在意民调。就是说你从事管理，从事政府，一个政府一个地区的一个管理嘛，你不可能完全是随着民意去摆动的，你要有自己既定的方针和政策的。 这个是哈，你发现其实做很多工作，你都会有你所谓的受众嘛，他当领导人也有受众，但你如果有的时候过于去考虑民众是怎么想或者怎么样去回应你的一些举动的话，你就会陷入讨好他们或者取悦他们， 缩手缩脚。 所以这个时候他像曾荫权说的那句话也挺对，民调都是浮云，当然它只是一个指标你可以拿来参考，但是我觉得你确实是不应该去主动的去迎合这些东西。 从小学的那个我们这个批评民主政体的一个缺点就在于这点，就是它过分这个重视这个短期的效应，就是我每一件推出来以后，我看大家叫好不叫好，叫好了我就继续推，不叫好我再赶快改变改折，改一个大家喜欢的。但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优秀的这种先进的制度，在我们看来呢，就是你不能集中力量，不能长期的办一件大事。 对 对，这也是事实。因为前两天莫迪来嘛，然后印度内部他们一边在标榜自己是最民主的，一边又特别羡慕中国这种体制，因为印度的好多经济项目建设，它征地征不到啊，然后各种这个投资不能保障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民主制度阻碍了他这些东西的发展，他就非常非常希望，哎，印度什么时候能像中国一样，政府说，哎，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就得到全民的支持。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哈，尽管说你不能去完全是看民调说什么，你就去制定一个政策去讨好这些民众，但是呢，你如果一个人他执政长期民调是低迷的话，这也说明一定的问题。 咱们这儿有民调吗？ 哎，不是啊，就是你看台湾媒体他不是会梳理吗，就是马英九当政这7年来他起起伏伏，但是最高他其实也是低的，最低只有12%。 对， 所以他低到这个地步的话还是相当的不正常。那到底马英九当政这么些年以来哈，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为什么就是你现在一说起来他似乎变成了一个政治战队的问题，你觉得马英九好还是不好，那他可能都想都不用想，大家都说他不好，所以他一定是不好的是吧。你要说马英九其实挺好的，我不知道这个话是不是像当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学生不太敢去批评这个，不太敢批评学生，是不是现在你在台湾你都不太敢说马英九的这个任何的好话。那当然了，你说当年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是那么样一个满身都是光环的一个政治巨星，所有的期待都是寄予他身上，但现在为什么7年过来成这副样子，这么多台湾人都失望哈，你要他到底是个人的原因呢，还是说 环境的原因呢，还是说这个时代的原因？这其实你都可以去非常值得好好的深入的挖掘。那如果2016真的不是国民党当政，换民进党上来，他真的又会好一些吗？蔡英文又真的会比他做得更好一些吗？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好几位对台湾呢也是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媒体人。那一位呢是台湾的资深的媒体人，也是做时政记者出身的董志森老师，另外一呢也是咱们经常聊天的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一会儿呢来听听几位是什么样的反应。好，欢迎回来三立华西班，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民调呢，我们等一会儿要听到的这位董志森董大哥，他在台湾跑了很多年的政治新闻，现在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媒体人。那他也跟我讲述了说，这个民调我们为什么不用特别的去在乎。他说因为那些媒体啊，你知道在台湾，他觉得有的媒体他是立场先行，就他完全已经是贴上了蓝或者绿的标签，所以他的这个问题设计可能会有某些的导向性。那他个人会觉得马英九如果说他的功绩的话，那两岸政策他毫无疑问是他做的最好的一部分，也包括交通建设。所以他说对于这个民调这个事儿，你要看一时一时他的背景都不相同。比如说突然间发生马蒙政争，他说这个时候马英九的这个形象他一定会遭到重挫嘛。所以呢你不能看一时的这个起伏他就告诉大家这个民调呢他有的时候他是有出处或者不应该完全信。好，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他民调尽管说我们不要完全去参考，可是他确实长期都是非常低的。你随便在大马路上拉一个人，觉得马英九做的怎么样，他可能都会说、 我想的有一个比喻，就是马英九有点像一个很好的丈夫，但马上要跟他离婚也分手了。当初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新郎官很英俊，然后看上去一表人才，家世也不错， 对， 然后给你承诺了很多很多这个美好的这个幸福的许诺。那一开始的时候不错，但是中间坏了一次，因为又重新又选了一次，但是你还是虽然受到了伤害， 对， 但是还是 愿意给再给他一次机会， 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但是现在 再次让他到失望 也已经到期了， 所以现在这个彻底分手。那我就看现在有人开始分析为什么，说他其实最坏就是用人用不好，从金普聪到他其他的行政院的这些内阁组阁是大有问题的。那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哈？这么说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漏洞没有？我们也来听听董志森大哥是怎么样来回应的。 马英九在用人上他有他的极限，过去很多人跟他讲啊，比如说我们像英国的体制，你最好用一些民意代表啊，因为英国是内阁制嘛。所以你的民意代表，你的国会议员就变成内阁的阁员，哦，那他有民意基础。可是马英九过去用人的经验，哦，他用了这些民意代表，后来都因为发生了贪污案，然后怎么样，所以他变成对民意代表就非常的不信任。那为什么这些民意代表会这样？因为在台湾社会，你选举你很容易欠人家人情，你很容易要去帮人家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很容易跟利益集团挂钩。因为你选举要钱嘛，啊，那台湾选举的经费是非常高的。你如果纯粹当选以后，靠当选以后政府给你的薪水是不够用的。所以马英九他在用人以后，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他都从大学学校里面找人，找教授，找啊校长，这样来入阁比较安全。可是这些人他们的理论都很漂亮，他未必有实际上操作。所以对马英九来讲，这些人就是虽然操守没有问题，可是他的能力就有问题啊。那他最信任的人当然是金普聪啊。那金普聪因为跟他非常久，等于说在他当国民党副秘书长时代，就是蒋经国还在的时候，蒋经国还在的时候，马英九就当国民党的副秘书长，那金普聪就是他的心腹，所以他等于说对他有常年的认识啊。 但是、哦、外界高估了他们马金体制所形成的影响。其实台湾社会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就是媒体跟立法院的影响力比马英九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我真的这样讲。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非常独裁非常强制像蒋经国或李登辉那个时代的总统制，所以马英九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收敛的总统，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大家认为说总统你就可以怎么去做，用你可以用高度用你的权力去做哪些事情，其实他都不会去做。为什么？因为他前任的总统陈水扁是一个非常烂钱的总统，所以马英九已经收敛到哦，就是说匪夷所思啊，大家认为说你可以用怎样的那个去做。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国民党哦，他其实内部并不是我们讲的，就是一言堂马英九讲的是怎么样。你如果看这七年在台湾哦，其实马英九所要做的事情哦，他还要经过立法院。那我们立法院虽然国民党是占多数，可是多数的国民党立委并不听马英九的啊，他们当选以后他们的嘴脸是不一样的，所以马英九自己推动非常多的法案，譬如说最简单的人事案好了，你知道台湾有监察院有考试院，这些委员都要立法院过半数的委员同意才能通过任命权啊。马英九提名的人很多都通不过，自己国民党主席提名的人在立法院都通不过。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做事的时候，我觉得他受限于自己很多的个性，因为他个性不太喜欢跟民意代表去， 他会不会过于清高了？你觉得 清高那是当然了、啊、但是他不太愿意去跟民意代表做一些利益的交换、嗯、那我们很多民意代表他希望你有一些政治的资源来跟我交换，我就在立法院我就同意你什么，这种利益交换马上就不太做，那所以国民党的立委就会扯他后腿，那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很多人讲马英九为什么很多法案很多预算在立法院是通不过的，而且是被自己国民党的人背个，那当然当中还有王金平的因素啊，因为王马的心结，所以很多重要法案就是在立法院他是通不过。我们说政治人物哦，尤其最高领导人你要恩威并济啊，我觉得他的威不够。 好，他最后给了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他威不够，他在党内好像也凝聚不了大家，就选上立委是一回事，选之前他又是另外的一副表现。 我觉得他主要还给他一些比较多的肯定了，并没有像大家把他批的就是一无是处。他说他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清廉的人，然后想做实事的人，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在内部分崩离析很多年，就是各自拉山头拉派别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民党的内部的复杂状况，他很难去统一党内的这些力量来推动事情的进行、 嗯、其实我们老说强权不好，但是在马英九这儿恰恰就是因为他可能强权太不够了， 太相信民主了。 好，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他最终成不了大事的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呢？我们也来听听马军是怎么看的，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你好。 樊总好。 哎，我们一块儿听了刚才董大哥的这么一番分析哈，因为现在太多人说其实他就坏在用人上面，他最大的这个败笔可能也就是搞不定这么一些各种派别都有的人。那你怎么看他真的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吗？ 马英九呢，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我觉得非常准确，就是马英九是一个法律人，他不是政治人。你比如说他如果李登辉他知道了王金平在一些官说案的话，他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像马英九这样把他公布出来，开一个记者会说我抓到了，我要把他开除出党，而是私下去威胁他，哎，这个案子王金平你要帮我过，你不过的话我就要通过了啊，你不说我就要公布你这个事情了。他会私下去威胁，去做这样的政治动作。但当初有记者问马英九你为什么不这样做的时候，马英九说我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他是很看不起这样的手段的， 嗯， 他觉得所有的事情他做的那个东西是正确的，但是他这样做的事情就导致他和王金平最后决裂，然后大家对他的民调反而降到10%-9%这个样子。 没错， 所以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手腕的一个人，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控制住国民党在立法部门的那些立委，也就导致他很多政策根本是推不下去的。 其次呢，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对台湾好，我就要去做，包括他去推动一些油电双涨，去推动政府税的改革，包括是十二年国教的一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呢，老百姓并不喜欢要，或者说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改革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推出来，所以就导致火就烧到他自己身上了。比如说他觉得我要提高油价，提高电价，这样比较好，否则中油也好啊，台电也好，这些台湾国有企业呢，就或者是政府所有的这些企业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呢，反对者会说啊，你这里面公有企业里面好多贪污的事情，好多腐败的事情，好多官僚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去管？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初衷，结果就把自己就烧进去了，然后就不太喜欢和记者打交道，不太喜欢和媒体打交道，他又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他对媒体的这个控制呢，基本上就要用这个金溥聪一个人，因为金溥聪是台湾传媒界的老大。他以前是在政大新闻系教书的， 嗯， 很多新闻的记者呢都是他的学生，他只是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这个方式来管理。我认识很多台湾的媒体人，嗯，接到金溥聪的电话都不太敢叫那个人的名字，说伏地魔下令了，说伏地魔下令了，这个事情不能说，或者这个事情要再这样讲，他经常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去控制，所以导致有些媒体可能对他也比较反感，所以就不太愿意去帮他说一些好话，导致他这样。尤其他是很想当这个全民领导人的，我们知道在民主情况下，没有人会100%的选票当上去，但是他有这个想法，所以呢，他就特别在乎反对他的人的那些看法。然后他不管是改革也好啊，去做一些事情也好，他伤害掉的都是支持他的那些人的福利，最后就导致呢，本来反对他的人就不太喜欢他，然后这些支持他的人呢，第一次在2012年那次投票的时候，就已经是含血、含泪、含恨投了。就这四年之后呢，也不用再投了，估计这个也不用含着这个血泪恨了，就直接就把血泪恨全都放，就是释放出来了，就变成今天这个情况了。 嗯。就是我听完刚才董大哥他跟我聊的，因为他其实跟我聊了蛮长时间，在听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其实马英九身上他有很多，如果做一个普通人的话，当然有很多值得去称赞的这么一个品质，比如说理想主义，比如说单纯，比如说正直和清廉，但是他放到台湾政治现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就显得有那么一些格格不入，或者说你成不了事儿，你推动不了东西，这是不是显示这个环境本身有问题，反倒让人怀疑说台湾它是不是一个缺乏法治的这么一个社会，或者说它本身的这个民主其实还是有太多缺点了。 对，台湾的首先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它实际上以前呢，行政院长是有很大权力的，总统提一个法案，行政院长如果不签字的话，这个法案是过不去的。后来李登辉修宪呢，就把这个事情给拿掉了。拿掉了之后呢，相当于这个本来是虚位的一个总统最高领导人这样一个职位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行政院就变成是总统的一个行政局，然后立法院呢，这个又是一个直接和对民意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机关，导致他们之间的这个制衡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其次呢，在台湾有一个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没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两岸问题。我们看马英九所有的民调相当于都比较集中，只有两岸问题比较差距比较大，支持他的人有不少，反对他的人有不少。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现在两岸问题几乎是台湾唯一的分歧。国民党和民进党在经济政策上，在民生政策上是非常接近的，少交税，多福利，然后要把弱势妇女儿童劳工照顾得好好的，你说每个月发7000，我就要说发8000，然后这边又说发9000，这边又说发10000，全都是一个福利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唯独在两岸政策上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个也就是造成了马英九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推动不下去。我们去回顾他做的这些事情，几乎只要和两岸沾边的他就推动不下去，因为就会说他是卖台， 嗯， 给他戴上红帽子。马英九呢自己又有原罪，他又不是台湾出生的，他到现在当了7年领导人，他的台语还是不如英语好，然后他还要到处去 展示他的台语，去展示他的客家话，这个就好像是一个老外在你面前说中文一样，就非常奇怪。 嗯， 他又想去讨好民众，所以导致大家越讨好越奇怪，越讨好越奇怪，就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台湾特有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到现在来看还是打不开。你比如说，就是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呢，它是一个很外向型的，它的经济是被国际经济景气决定的。当国际经济好的时候，它就能搭上这班车，它的经济就发展得好。它经济不好，不是你换一个领导人、换一个行政院长就能做好的。但是呢，陈水扁做不好，就把它归结到两个问题上，说你闭关锁国，你跟大陆搞不好关系，所以你经济烂。那马英九上台之后跟大陆搞好关系，经济还是没有太大起色，就说啊，你和大陆走得太近了，你亲中卖台，所以你经济搞得不好。其实和两岸关系，它的经济和两岸关系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性，只是世界经济不太景气，所以带动它，就没办法把台湾带起来而已。它不是一个自发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但是台湾会把这件事情都扣在两岸上。这个是死结，解不开的。 是，好，那这个阶段我们先谢谢马军的连线，我们等一会儿再请马军到棚里来跟我们接着聊哈。马军，先谢谢你，再见。 好，再见。 我们来再听一下董大哥他对于下一步的这么一个预判吧。比如说，现在民众他选择领导人的时候，他会不会在标准上有一些的变化？我们来听听董大哥他会怎么样回答这个民众对于领导人标准的问题。 他们现在把所有的愤怒啊，就投向国民党嘛，所以去年台湾的九二一选举，国民党就非常不利啊，因为他把整个对马英九的不满或者对国民党的不满，就投射在选举的投票行为上。那台，你知道台湾明年还有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对现在的气氛的话，对国民党非常不利。所以现在国民党的主席大家就讲说，你看主席都难产嘛，那当然马英九该负很大责任啦、啊。但是其实，你用未来来看的话，你对马英九这个标准哦，就说我对你领导人期待的标准哦，会导致啊，将来台湾选任何人，他都没办法获得民众的满意，因为民众对你要求是你要当神嘛，你什么都要跟我解决嘛。但是其实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台湾选举最主要的政见，你只要喊劝举，就说我要改变，就会有非常多人支持你，包括柯文哲这种。那等他们当了以后，有没有改变？没有。过去奥巴马选举也是要劝举，选了以后，怎么奥巴马满意度越来越低？就会有这样，就是我们民众的期待跟你最后，当选人出来的做法，然后结论怎么不符我的期待呢？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非常普遍，用手机啊，或者电视啊。那这种传播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自己片面获得的讯息我就应该被重视，我的领导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现在越是民主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声望就越来越低，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两全其美嘛。那我觉得说在台湾马英九刚好碰到这个历史的关卡，就大家那时候期待他，然后对他所做又不满意，那这种关卡会越来越强化的话，对反对党越来越有利，可是等反对党当选了，然后反对党也是做不到，而且比马英九更难做到，因 为 反对党不承认，因为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啊。那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不管在国际的地位，或者对亚洲的安全，或者经济上，他跟中国大陆是绑在一块的嘛，不分什么国家都欢迎中国大陆人去消费，民进党是过去是反对的，那你会觉得说，他很多东西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所以让很多事情显得非常荒谬又不合理。可是马英九执政了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已经把它做了以后，让民进党没办法再收退回去。那我觉得说这个在将来来讲，它就是一个历史定位的一部分啊。 好，这个听完两位专家的评价，你们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其实挺同意马英九，他其实是夹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两难选择中。包括他在茶叙里讲到说，他这么多年来有这个南华早报问他说，这个好像台湾经济已经不行了，当年在亚洲四小龙，现在已经软趴趴不行了。但他用数字回答说，这个从数字上来看，这个台湾的 GDP 还是有一个比较好，是居于首位的，经济发展是居于首位的。那这有一点我注意到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强调说，在这个 他执政这几年来呢，跟大陆的这个投资和这个经贸合作和这个进出口呢，数字是在整个国民占比里是下降了的。就是其他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以在中国挣到钱，或者把这个产品进入到中国来为荣，或者挤破头想进来的时候，只有这个马英九在努力把这个数字要降下去，而且以此来自证清白，就是说我不是卖台，我不是把台湾的经济捆在这个大陆上，我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这个梳理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它实际上是注定了，就是因为你想，他说了，中国周边23个国家里有17个都是以这个中国为自己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唯独在这个台湾是不是的。虽然说台湾想在这方面独善其身，但是实际上从大势来说你是做不到的，你是不可能的。你从客观上来说，你不跟中国做生意的话，你必然要损失很多。 对，而且他也说了，他现在把很多的经济分散投资出去了，所以他这个虽然跟中国的这个跟中国大陆的绝对比例绝对值是增加了，但是比例的确在这个台湾的经济体里是下降了。所以他的这个工作也让台湾的经济其实是在亚洲四小龙里，在去年是增长的这个 GDP 的比重是最高的一个，达到了 3.7%。然后这上一次台湾在四小龙里占第一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所以你想他这个也证明说其实经济没有变差，经济一直在好转，这也是他的一大功绩。所以他自己说我能睡好觉你也可以理解。 但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经济这么好，为什么民众无感，贫富差距变那么大？第二个，跟大陆没有你说的那么卖台，它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功绩，为什么呢？就按理说，就是你跟大陆进行正常的来往， 还是要迎合民众的心态。 对呀， 民众始终有不安全感，认为你跟大陆走太近的话，有一天我们已经无力反抗，因为我们可能什么东西都依赖于大陆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说不的这个权利了。所以这也为什么之前这个学运太阳花学运在台湾能得到很多这个老百姓民间的那种支持，也是满足他们对这种安全感的一种诉求。 对，所以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刚才马军说的那个，就是这是一个死结，两岸关系。你说的太过，他说你买台 是吧？就是台湾他还是有一种所有问题都意识形态化的，他只要说你买台，你就好像都没法反驳他，你就必须得自证清白。所以 这个，但他这次其实有这个说蔡英文，他说蔡英文他这个参选的宣言就是要维持两岸关系，他就说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嘛。然后马英九就说， 因为你没法倒退啊， 对， 他如果走得太近又背离民进党的这个， 对，但是马英九就说你看这是很奇怪，你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有领导人出来参选的话，他一定是要改变现状的，从来没有一个领导人是以标榜我要维持现状然后作为参选口号来参加的。所以他就觉得你看这个民进党他可能在两岸政策这方面一定不会做得比国民党好。 对， 只有邓小平说过50年不变，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 好吧，现在50年到底真的不变还是个问号呢？好，在这个，那当然下一届领导人他会怎么做哈？外界我们现在也很多的猜测，但是你猜的前提就是说你得有真正选出来再说。那这边民进党这边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现在你看台湾媒体做的民调全部都是派国民党谁来跟那个蔡英文比，然后现在的民调是差多少。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国民党这边一个有分量的人都没有，尽管说洪秀柱立法院副院长，也尽管说这个杨志良 前卫生署署长， 对，所以呢这两个人可能大陆的更多听众就觉得非常陌生。那我们也采访了其中一位现在已经领了表说要参加这个领导人选举的杨志良，我们等会回来来听听他到底是为什么想参加这次的选举，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又在什么地方。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U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现在因为国民党他的其他的几位大佬呢都通通不出来，像朱立伦啊，像王金平啊， 吴敦义 啊，王金平还在15号的时候专门开了一个发布会，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不来选。我看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媒体人李彦秋，也配分的前老板，他就讲说写了一篇文章，还专门说王金平和朱立伦发表的这个谈话内容就是看不懂，明明你说的是中文，但是好像比火星文还难懂。他呢就理解过后翻译如下，说啊，王金平这个意思是说，我想选，党内也支持我，可是马英九呢横加阻拦，造成党的分裂，你们只要把马英九这块石头搬走，大家团结支持我，我就愿意接受征召。说这个朱立伦的意思其实是说啊，马英九你要我参选是为了阻挡王金平，我才不愿意做这样的角色，现在马王你们两个人必须真心支持我，全力团结，我才可能一搏。那这是他们给外界的人这么一个猜测哈。那其实马英九在昨天的茶叙会上他也有回应，说为什么这两人不参选，听听马英九怎么说。 我首先要强调啊，我没有要我的支持者去卡王啊，我也从来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党内初选呢，朱主席认为应该让呢照这个制度走，这个我一向赞成。所以我刚刚讲的只是希望呢党内有竞争力的这个人士能够出来参加初选，但这个只是我的一个期待啊，我也没有任何权利啊来支配他们采取这样的作为。但是我们希望党推出来的候选人是个有竞争力的，这是我身为一个党员的最高的期待。 然后我还记得马英九当时也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如果真的是没有人能够跑出来，那这个朱立伦应该当仁不让，他应该自己出来选， 扛起这个责任。 那现在是洪秀柱和那个杨志良嘛， 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这个是前桃园县大园乡公所主任秘书 黄 博 寿， 更没听说，这到底是谁呀？ 要嘲笑人家也是很认真的去， 对，很认真。你像这个杨志良，他就昨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欣然接受采访，说因为他的朋友一直在劝说他，他们社福界的人就是有改变社会的这么一个热心吧，可以说。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打选战你是耗时耗力耗钱，关键是他就说我不会打传统的选战，我也不会天天去在大马路上动算。他说传统那一套我也不干，我也不会攻击我的对手。我说那您这么说的话，您到底还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他就给了以下的回答。 有些优势是不好意思讲，但是我还是讲。第一个，我是本省人，洪秀柱是外省人。当然我绝对不用这个来争取啊，我可能民众会这样想，对不对？第二个呢，他是在立法院，我呢现在呢是这个卫生署啊，就是现在的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啊。那么我的工作呢是服务民众。直接服务民众，即便呢是在立法院，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就没有直接的照顾民众的政绩，对不对？我是有政绩的，这大家都看得到的，而且我那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把台湾的医保做成这样。我的医保是从那个最先25年前规划，一直到监督到执行到二代健保法，对，25年来。大概民众都看到了，我们台湾大概有被世界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医保。那么这里面呢，虽然有很多人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民众认为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也很有幸啊，被大陆的同道邀请去演讲参观。我那个93年的这个九江镇江我都去过了啊。那么我想民众对我的在任职的时候的工作应该是有了解的。这比立法院这个在那边主持这个我们的立法院效果很差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我的优势哈。 如果劣势方面呢？ 劣势方面很简单，我在党里面没有派系。我不属于哪一派，因为以前我对党活动参加的很少。第二个，我没有财团，对我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辛苦的。那么这些立委呢，他们需要有财团、有派系的支持。可是我如果胜出， 这个党籍的朋友同志要选立委，我也一定会全力支持，就这样，全力支持他们。好。 好，他人倒是蛮实在，就是优势劣势也 有点悲壮，说自己一没人二没钱翻译一下就是这样。 对，那到底靠什么去选呢？来问一下马军。马军， 我刚才听了杨志良的这个讲话，我觉得真是太实在了。他说我不太好意思讲，但是我还是要讲，我是本省人，洪秀柱是外省人。实际上在台湾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本省人和外省人这个省级对于他们是支持国民党是支持民进党也好，从统计学的概念上讲已经不显著了，从学术术语叫不显著了，也就是说现在你不能够再有证据说本省人就支持民进党，外省人就支持国民党了，或者说你外省人就选不上，本省人就已经选上了，这个只能折射出杨志良他本身还是有一定年纪的。因为在这次九合一的时候，我过去采访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新党的一个选举场合中，给新党那个候选人开车的是一个民进党人，他们两个是朋友关系，但是说他是年轻人，他就说我的老爸是大陆过来的这个老兵，然后我现在是民进党，我始终支持民进党，但是呢我新党的朋友有事情我还要过来给他开车，这个没有问题，是私人关系，所以本省和外省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觉得他因为杨志良之前的在台湾的这个口碑是非常好的，这个是他没有讲，他的口碑是非常非常好的，几乎是没有人说他什么坏话的，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选举到最后拼的还是政党的支持，因为选举是非常非常花钱的，选一个领导人花掉上亿，这个你没有背后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到现在为止呢，国民党真正有实力的这三个男人，朱立伦、吴敦义和王金平都明确表态不选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国民党没有一个人是男儿，就竟无一人是男儿，让这个洪秀柱跳出来选。我的判断是，洪秀柱从第一天出来选的时候，就是一个枪火的一个状态， 炮灰 就是一个，因为他本身是很激动的一个人。国民党为什么会让他一直在立法院里面，就是因为国民党的人很少有能在立法院里面能冲能撞和民进党进行这个炮火交锋的这样的一个大将， 泼辣的作风。 洪秀柱就是这样一个大将，他叫小辣椒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将，所以他这次出来其实就是一个枪火，说你们不选好，我出来选，我让你们面子上难堪。但这三个人他就说我就不选，那能怎么样呢？所以现在我的判断呢，就是可能不管是王金平也好，朱立伦也好，他们还是在等党内的派系的这个最终的整合，就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这个党要全力支持谁，然后再通过这个征召的方式，通过全党这个开大会呀，然后说我们党不行啦，危机时刻呀，包括连战吴伯雄都出来讲话呀，说求求你一定要出来拯救这个党了。好，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才有可能说拿到足够的支持来出来参选，包括朱立伦他本身还要给他的市长身份要解套。对， 但是你看现在的他们走程序嘛，刚才马英九也说走程序，他的这个程序呢，就是说我先领表之后呢，先通过一个审核，先通过这个联署审核。他们就说，按理说现在他们这个拿到的这个审核的数应该是够了，那够接下来就是初选。那初选他们是这么一个规矩，说先全民调占七成，就党员再占三成，就决定谁是最后通过初选的人选。那如果说其中有人跑出来，那就直接提名了，那就已经用不着这个朱立伦或者王金平。 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国民党内部瞧这个事情瞧好了，比如说朱立伦松口了，说我愿意选，马英九和王金平也和解了，说我们两个都支持你，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三个候选人，这三个领表的人说，那我们不选了。我们全力支持这个，是朱立伦出来也好，是王金平出来也好，这种可能也是有的。这种可能也是有，但是现在呛成这个样子，我现在其实就是在想，王金平和马英九内部能不能把这事儿解决掉？看这个样子，能解决的概率是很低的。 好，大概我们也清楚他的这个意思了，觉得还是一团乱，你们觉得呢？ 国民党这边。 而且因为国民党他这个提名是分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领表和填表嘛，然后他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如果像这个杨志良或者洪秀柱他的民意调查低于30%的话，他们的这些填的这个资格都是无效的，之后就只能通过征召的方式来进行，征召完了之后，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 对，征召完了再进行这个电话和这个党员的投票，然后审核，然后如果通过了才会最后成为这个提名的候选人。可是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像吴敦义他就说我肯定是不选这个2016大选的，而且当时有记者就提问说如果被征召呢，吴敦义连理都不理就走了，他说我从政这么多年从来没食言过，我很早就说过不选，就是一定都不会选。 这个其实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一开始他们都说啊，这个民调呢其实你就听听看吧，它一时一时的没有什么那么重要，但是又回到这个党内候选人决定方面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又要回去看民调，这实际上是有点就是自打嘴巴的感觉。但是应该靠什么，我还在想，就是民进党这个不是民进党，这个国民党内部他靠这种征召的方式，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有一点还是指派性的指定性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完全非常走民主化城市的一个状态，你不像美国他的这个两党内部你还有一个竞选，一个公开的竞选，你在电视上辩论，你到各党区各这个选票去拉票，然后最后经过这一大轮的话，大家在电视上看都通过你辩论，通过你这个公开的这个表现来掂量掂量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可以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以后再决定到底我们选谁。但现在就是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让这几个候选人自己去表达一下表示一下的。 就是这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的对手是在9合1大选当中完胜你的这个蔡英文民进党，所以他们可能也深知现在国民党就是一烂摊子，换了谁出来选他的路一定都不好走，而且自己都没信心了嘛，他现在像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谁都不想去当炮灰。那甚至朱立伦，我也问了杨志良，我说你怎么看朱立伦不出来选，因为他说朱立伦给他打过电话就让他支持下去，然后说要这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夙愿就行了，我也看过你的书，他给他讲了很多鼓励他的话，我说那你说为什么朱立伦他自己不出来选，他说他因为他下一届还有机会嘛，你说我这一届选了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下一届，他可能觉得既然都觉得 不想给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前途上有一些污点嘛，对，因为很显然就这次是个丢下的烂摊子，你国民党内部现在很少能拿出来一个能够跟这个蔡英文对正面抗衡的一个人，那与其这样的话大家都避趋锋锐，然后而且大家也其实暗地里透露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蔡英文的执政能力，你上来肯定干一届你就要下去的，那到下去的时候那一届呢我要捡一个现成的便宜。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国民党尽管说大家都知道是烂摊子，你怎么把这个摊子稍微收拾一下，就是你拱的这个过程稍微的好看一点哈。 但你看朱立伦他有一个表态，他说下一届这个2016的大选，如果说他没有出来选，那人选赢了，他要辞职，把这个主席的位置交给他。那如果说国民党选输了，那他作为这个党魁，他也有责任，他要辞职，因为他要这个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所以你看，无论如何，朱立伦好像都是一个他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悲剧的角色，就是怎么样这个党主席我也就能干到16年了。所以其实有人也在说他这就是以退为进，然后就等着党内的民意。和党员的这个支持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要拱他的时候，他才非常为难的出来，然后一举两得，可能党魁也保留了，然后这个到时候万一选上了，然后也不会大家说他新美事没有任完，然后这个就开始违背自己的诺言，没有执政完成，然后这时候就是顺水的就把这个位置都给占好了。 哎，说白了，政治就是一场算计，现在谁都在等风来，风看谁会把谁吹起来，把谁拱出来。 要骂人不带脏字。 好，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